做女友，谁又更优秀？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，难做女友，从未停止追求，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。 做女友，火星撞地球，理性的宽容，感性的忧愁，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21:01，晚上好，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8月20号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。昨天晚上预告说今天晚上默默会来，但是世事难料啊，今天呢他下午突然有事情了，就没有办法光临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了，很抱歉。所以今天晚上自动又要切换成爱的更久点模式，而第一首歌是那些年我们星期五晚上听过的。 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 用一首岑宁儿的《追光者》开启今天晚上特别版本的男左女右。其实各位已经习惯了哈，每当我一个人出没的时候，尤其在星期五的时候呢，就会自动切换成大家当年怀念的爱得更久点，因为忙了一周了嘛。如果说通过广播中的一首歌能够帮你减压，能够让你穿越到一段简单的时光里，我想这也是我们广播，也是一档节目希望做到的。那上周五呢，继我们开启的音乐盲盒，就是有一首命中注定属于你的歌开启之后呢，大家的热度还很高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再次开启音乐盲盒点播，如果你想点播歌曲的话呢，首先请登录听听 FM， 就是在你的 APP 当中下载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然后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。今天晚上呢，为您准备了24首歌曲，分为 A 盘和 B 盘，每张盘当中呢共有12首歌曲。你想点播哪一首歌呢？你就可以告诉我，我想点播 B 面的第2首歌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来自小天狼星西弗勒斯，他想听到的。他说我要点播 B 盘的第2首歌。记得以前在磁带的时代的时候呢，我听歌总喜欢从 B 面开头开始听，往往会有难得的遗珠之作。今天晚上要特别预告一下，歌曲都非常的老和经典。怎么样，这首歌就是命中注定属于你的，让我们迅速回到小虎队的时代。一首爱送给所有喜欢听广播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的爱。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。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。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，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 特别开心，今天晚上的盲盒点播的第一首歌会是这么一首极有意义，同时呢也会带动我们情绪的歌曲，来自小虎队的《爱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的家里，因为这首歌而欢呼雀跃，好像真的那个时代的点歌节目又回来了。有朋友说，是不是大家都还很怀念《爱的更久点》，不希望它下架啊？我早就说过嘛，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，所以当时的分别也许只是按了暂停键，有朝一日它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的耳边，比如此刻你看连熟悉的电乐都没有变。要不要加入今天晚上的音乐盲盒点播呢？既然是好不容易出现的一次，所以呢我们也来点不同的。今天晚上为你准备的歌曲呢是在不同的两张CD 盘当中，那 A 盘呢有十二首歌 ，B 盘有十二首歌，大家可以根据你的第一感觉留下你的祝福，同时呢也告诉我你想点播哪一首歌，真的是先到先得。要特别介绍一下，刚才呢是 B 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《小虎队的爱》已经有认领了，那我们下面要带出的歌曲呢，话说我很想采访一下牧童遥指杏花村。0716，他说我要点播 A 盘第九首盲点歌，也盲怀念一个老朋友吧。哎呀，这个老朋友，这个老朋友和你之间是不是有一点故事啊？刚才我按错了，其实第九首歌呢是很爱很爱你，我对天发誓，对灯发誓，对我的职业生涯发誓，两张盘的歌曲顺序绝没有改变。 让你更快乐的是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，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，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， 很爱很爱你，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， 很爱很爱你， 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 今天晚上的歌曲很像是我们一起在云卡拉 OK，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包间，我们每个人都坐在一个角落里，麦克风递给你的时候，你发现每一首歌真的你都会唱，也忍不住想唱几句，已经无关乎当时歌里面的人，而只是因为这旋律实在是太有过去的感觉了。特别为你带来两张专辑中的歌曲，皆是你所熟悉的，所以想点播什么请火速到聊天室中告诉我，当然一定要写上几句，而且一定会优先很有感触的朋友，我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懒了，有时候把自己的内心感触或者是想祝福的话语留下来，那一刻其实对你自己而言真的是一个安静的时刻，是一个好好的和自己对话的时刻。继续为各位送歌，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，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说，北京最近的天气像极了我最近的心情，希望自己学业进步，工作顺利，亲人健康，不求快乐只求平安。虾爬子少年，这个前奏你听出哪一首歌了吗？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，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，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，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，别说我应该放弃，应该睁开眼，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，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，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，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，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，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，只是这一次，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，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痛苦就算是累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，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，承认 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，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，只是这一次，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。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泪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累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 这首歌会不会比点播的这位朋友的年纪还要大呢？这是来自王菲在1993年演唱的《执迷不悔》。特别要提的是，这首歌的歌词是王菲作词，袁惟仁作曲的一首很特别很有态度的歌曲。那把它呢就送给刚刚那位朋友。话说今天的节目就很像是答案在歌里，也许是你这段时间困惑的，或者是感情当中需要一个答案的事情，没准呢上天真的是拍这首歌命中注定要送给你的。和上周因为周六是七夕，所以我安排的歌曲都比较偏甜蜜不同。那今天晚上的24首歌呢，可以说应该是风格非常的多样，但是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年代比较久远。我也希望老歌的那份厚重和那份经典能够给你一份踏实和温暖。继续为各位派送歌曲，这首歌应该差不多是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了。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非常的多。小欢喜，我们的一道杠听友说，我想点播 A 盘第7首歌，送给金宝贝，辛苦了，爱你。还有呢，这是来自琪琪张的朋友，他说我也想点播 A7， 我喜欢7这个数字，因为我的名字的谐音就带7啊，所以我要点播这首 A 盘第7首歌。好多朋友说今天晚上的歌曲听前奏就能听出，甚至马上就要清清嗓子要开唱了。爱的代价， 年少时的梦吗，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就当他是个老

在歌里，来自张学友的回头太难。点播这首歌的听友，他听到这首歌点播成功也是很激动，他说他是在边听边哭。祝所有人都能够开开心心，不要像我给自己找麻烦。哪里哪里啊，继续为各位派送祝福。下面这首歌大有来头，这是来自花卷爹朋友要点播的 A 专辑当中的第十二首。他说今天晚上的歌曲都是我手机里的歌，满满的回忆杀。从大学到现在一直听男左女右，和你过去的爱的更久点。我是第一次点歌，想起好久都没有去和朋友 K 歌了。上次唱 K 的时候录了一个大家都很嗨的一起合唱的孙燕姿的第一天，然后发了个朋友圈说现在的95后00后看我们是不是像我们看60后70后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样。我是70后，我可不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哦。其实年龄只是身份证上给我们记的一个数字而已，心态心态心态年轻，什么歌都能唱。 风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心事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。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祝福的望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特别喜欢这首《往事随风》所营造的氛围感，特别的大气磅礴。所有的往事即便厚重，但也压不垮你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妙的状态。继续派送祝福，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，林夕东东，请拆你的音乐盲盒。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，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想都实现，回忆都成了永远，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？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，原来什么都可以，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？成为时候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多说，错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啦啦啦啦。 2003年的歌曲，还真的算是今天晚上，哎呀，比较新的歌曲了。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心凌在2003年推出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很妙的一点是这首歌呢是来自 林俊杰作曲，张思尔作词，所以2010年的时候呢，林俊杰也把这首歌又拿回来自己唱了一遍。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所揭开的音乐盲盒当中，在 B 专辑当中的第九首。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友，欢迎光临男左女右星期五的特别版本音乐盲盒点播。今天呢，为你准备了两张专辑 A 专辑和 B 专辑，在两张专辑当中各有12首歌，风格不同，但是都是国语歌曲，其中呢也有男歌手女歌手，今天晚上还真的没有安排对唱的歌曲。如果你想听哪一首歌，只是在脑海中立刻生成的一个第一感觉，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来告诉我。继续为各位派送，下面我们要揭开的是在 B 专辑当中的第10首歌。这首歌呢是来自节目的一位著名的听友，随遇而安的男子，他把这首歌送给星期五的大家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也祝正在隔离中的自己有个不无聊的周末。他刚刚从东京参加完奥运会归来，辛苦辛苦。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？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？天上的星星笑，地上的人总是不能等，不能觉得足够。 拥有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。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 前我们还没有见面的那个夏天，五月天唱了这首《知足》。在2021初伏的晚上，把这首歌呢再次派送给各位听友，愿我们都做一个知足常乐的人。继续拆盲盒，下面这首歌很欢乐啊，这是来自一位听友，他想点播的在A 专辑当中的第十一首歌 New Boy。 在城市上空飘扬，心事近来的像梦一样，让我暖洋洋。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？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？只有一只未来爬向边，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吧。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。 这是一首最近被很多女生翻唱，大家开始重新觉得太好听的一首歌，来自朴树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当中收录的 New Boy。 今天晚上呢，是有一位 他的名字叫用户0305，所有的朋友点播的。他说经历不愉快的日子才知道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就行，和他能相爱的更久点就行，所以要点播 A 面第十一首歌 New Boy。 轻松一下 Windows 98，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。爸爸呜向前走，你的路猜猜未来给你什么礼物。爸爸呜 永远的少年，永远的 New Boy， 朴树的这首歌在2021年8月20号的晚上再一次在一档复古的点歌节目当中派送给大家。其实也不是复古的点歌节目了，而是复古的点歌的声音。我从2002年做广播开始，就首先在点歌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，所以每当为你送歌的时候，我也好像是一下子坐上时光机回到了那时候。与谁共舞，这位听友说，十年的时光一瞬间，十年前的冬天就是听着你的声音睡觉，十年后依旧是你的陪伴。所以我很想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，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的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。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不懂爱，从过去到现在，直到他也离开，留我在云海徘徊，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勇敢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。我已不是那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用力爱，任性真爱，风雨来不避开，谦虚把头低下来，像沙鸥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你曾经对我说，做勇敢的女孩。我 拆开了音乐盲盒的这首歌的主人与谁共舞，他边听边告诉我，当初就是因为一个女孩离开了待了北京，在北京十年的北京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听到这首歌真的是命中注定啊。不是说了吗，今天晚上的音乐盲盒就有一点像是命中注定的感觉了。此刻呢，要特别说一声，目前被揭开的歌曲在 A 专辑当中 A7 A9 A11 A12 还有 B 专辑中的 B1 B2 B5 B7 B9 B10 都已经派送完毕。如果还想点歌的朋友呢，可以继续在接下来的第三十段第四十段当中留下你的点播小作文，同时还有很多歌曲等待你开启。而这首歌我也很想它，就算是隐藏款送给各位了。第三十段见。 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，那是多久后的事了。时候是否也爱着他，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，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要开始飞翔，我也很想他，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，你少了肩膀，而夏天还是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。 22:01:47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8月20号星期五晚上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特别版《爱的更久点》。下面要开启的是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《那年的花开》，他想通过一首歌 给自己的疲惫生活带去一点浪漫，还有一些好运。他说，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上天一定会善待善良的人。最近真的是累到爆，那把这首味道送给你，好运的味道过来啦。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，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的草味道，记忆中曾被爱。 空中 KTV 继续为你派送祝福。今天晚上选择了音乐盲盒的形式，会有两张专辑， A 专辑 B 专辑。目前呢，经过了一个小时的点播，已经很多歌曲呢被认领了。如果你也想点播的话呢，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，在里面会有小伙伴告诉你目前可以点播的歌曲还剩下哪些。好的，我们下面要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靓仔朋友点播的。他说，经常一首歌或一位歌手就会让你联想到一位老朋友，真的好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似的，前奏一响起，那位对应的老朋友就会从你尘封的记忆里跳出来，而现实中这些老伙计们大部分都已经很久不联系，甚至已经不可能再联系。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像是一个老朋友的聚会，一起听一场听觉的盛宴，希望这样的节目的模式以后经常能有。我要点播 A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，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《纪念》。 想念变成一条线，在时间里面蔓延，

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广播的十九年中，无数次的和你分享过这一首《城里的月光》，从来没有想过，后来真的是在月光里和你见面，也在月光里结交了那么多真心实意爱听广播的好朋友。就像今天晚上有一位听友说的，是不是爱听广播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天使啊？对啊，这个话好像也是我很想跟大家说的。如今在我们的闲暇时光里，有太多太多可以供大家选择的娱乐方式，可以说广播是最不时髦的方式，但它真的算是最让你放松，也最让你没有负担的。你不需要留意价钱，包不包邮，不用考虑大家的评论，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像在学生时代那种很本真的状态时一样，听听喜欢的歌，做着手里想做的事情，没有那么多的对与错，只有你此刻喜不喜欢，愿不愿意。继续为大家派送你们要点播的歌曲，这首歌呢是来自 A 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，点播者他说，我想拆 A5 送给后天过生日的自己，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 到明年的7月16号那一天，一定一定要减肥成功啊！对于特特不爱动的我，已经坚持2周了。祝自己幸福，也谢谢爸爸妈妈的疼爱。你好啊！ 也许你只是一个最美丽的阴影，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。你就是我这一生中在等待的人，你不知道我寂寞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。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雨，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。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，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？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爱还在不在？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，我宁愿没有未来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年轻的你听过这首歌吗？还是你从父母那一辈人当中知道他们喜欢过黎明的这一首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？真的是很久远的一首歌了，在今天的音乐盲盒当中特别派送给各位。说过了，今天晚上的歌曲呢都是提前准备好的，一共是24首歌曲，分别在 A 专辑和 B 专辑当中。那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感觉来点播是 A 专辑的第几首歌，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已经被大家点过的。如果你的小作文那一刻非常想点这首歌，你也可以留下来，我会告诉你这首歌是什么。我们已经虽然播放完毕，但是会和你和下首歌一起派送出去，因为大家写了很多很多的心里话，我觉得勤快的朋友是值得被鼓励的。那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用户 5122CE， 他想翻开的一首歌来自 AR， 他说从初三开始听男左女右，谢谢这档节目。虽然我不知道此刻你定格在哪一个年龄段，是上大学了还是已经大学毕业了，不管怎样，这时光真的让我们之间有了如此密切的关联。还有这位朋友铁皮罐头，虽然你点播的 B1 执迷不悔已经播放完毕了，但是我很想把你的心里话大声地通过广播告诉宇宙。他说我想点播的歌曲是想对自己说，希望一切从头再来，下周一要换新的工作地方了，虽然工作性质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但八年的时间总是有些不舍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忘记我，这八年对我注定难忘，祝我的同事们一切顺心，祝自己前程似锦。这首歌来自陈慧琳，记事本。 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，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将就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又是一首能大合唱的歌曲吧。好了，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，我们火速转身，第四十段继续为你拆盲盒。 走，正阳门归。 玄黄到日月明朗， 你看 盈盈笑在脸上，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，持久责任，医疗救助，爱心助学，扶老助老，急难救助，党员帮扶，慈善建设，传承百年红色基因，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。共产党员，让我们一起行动。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评书，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21:31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8月20号星期五晚上最后26分钟的男左女右。今天晚上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，因为我们的嘉宾陈默没有光临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自动切换为当年的点歌《爱得更久点》的模式。不过呢，既然是新的时代、新的玩法，所以我们换成了音乐盲点。就是准备了两张专辑，各有12首歌曲，大家可以从你的幸运数字也好，或者是第一直觉也好，来选择一首今天晚上想点播的歌。当然，用户3426JA 他说不知道歌名也能点歌，好奇怪啊！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需要一点惊喜、需要一点生活的小波澜的时代了。所以大家喜欢盲盒，不管是买东西的盲盒，还是很多时候带着一份孩子气的盲盒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希望那一份特别是上天给你的命中注定。那继续来拆盲盒吧。目前呢还有几首歌在 A 专辑当中的3首、4首、6首、8首、10首，和 B 专辑当中的4首、6首、8首和12首。马上要打开的这首歌呢，是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的可听小林林，他说我想点播 A8， 也不知道是什么歌曲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来吧，继续今天晚上的老歌之旅。像风一样的女子说，之所以喜欢听广播，因为这里是一片净土。

后来有多少影视作品就是以这个名字作为他的标题，又有多少人在和昔日恋人分别多年之后，也会因为这首歌鼻子一酸。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什么，但总有一些旋律会轻易的撩拨我们的心绪。今天晚上特别在音乐盲盒当中带来了很多复古的歌曲，可能在白天时光里或者是在很多节目当中都很少听到了，因为是晚上，因为是夏天结束的晚上，今天也是初伏的一天，明天开始2021年的秋天就真的来了。今天晚上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，如果也被这一首又一首的歌曲触动的想点歌了，还有19分钟时光，抓紧时间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，还有几首命中注定属于你的歌等待你来开启。下面要打开的是 B 专辑当中的第12首歌，是两位朋友联袂想拆开的。第一位是 Y， 他是4道杠的听友，他说我想拆一个 B12。夏天结束了，春天就不远了，一下子跨过了秋天和冬天。小溪1道杠，我想拆 B12。准备很久的一项考试今天延期了，去年就没考成，因为疫情取消了，今天通知又延期了。从去年开始，有很多事情都会在我们以为不会变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，但在疫情面前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理解。旅行 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，让一切喧嚣走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都 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答案在音乐里。听到此刻，听到今天晚上的每一首歌对应的听友点播的心情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吻合？每一首歌我对天对灯发誓没有改变，顺序就是你们拆开的顺序，也是我当时把他们安放的那个顺序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让我们充满信心。考试的朋友，延期也意味着给你更长的、更充分的准备时间。奥运会都延期了，那选手们不是还一样发挥出很好的水平吗？所以先不适应一下下，马上就要调整过来，而且应该庆幸有更长的时间可以去准备了。我相信你一定会调整好的，点播都成功了，说明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继续为大家来拆音乐盲盒，时间还有13分钟，抓紧时间。这是 A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，要点播的朋友是小刚1977，送给我的家人和大家。换季， 爱上了偏偏又无言以对，连路人都发现了这种伤，为什么我们还视而不见？心里狂风暴雨，表情却不能变，是习惯该隐瞒，还是早就已没感觉？如果感情真的那么难适应，就别去想它的阴晴不定，等着爱换季。 来自陈奕迅演唱的《幻季》，好多朋友说都没有听过这首歌，这是陈奕迅早年间的作品，还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他的演唱风格是很大开大合的。这首歌来自大家喜欢的周杰伦，他是在 B 专辑当中的第六首，今天晚上呢也是一位很聪明的听友把他给揭开的，因为他说我好像听到这首歌的前奏了，是真爱。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，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，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，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，就带 没错，来自 B 专辑当中的第六首《七里香》，要带给有一位朋友说，这首歌是他为数不多的，只要听一个音阶，他就能听出是哪一首歌的《小天狼星》《西弗勒斯》《七里香》是送给你的。今天晚上呢，马上就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。确实呢，有几首歌没有被大家点播到，揭晓一下答案吧。在 A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太喜欢这个数字吗？这是来自陈洁仪的《喜欢你》。你看今天晚上为数不多的甜歌没有人点。第六首呢是梁静茹的《勇气》。第十首是电台情歌。 B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是《爱如潮水》张信哲。而最后一首 B 专辑当中的第八首歌，我是要特别安排给点播他的一百能有几十，一百能有几个十二，这位听友，他说我期待了一晚上，想拆 B 专辑当中的第八首。此刻对于我来说，今天即将结束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老公，祝他生日快乐。这首歌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吗？它是来自谭咏麟的《难舍难分》。我想把它放在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也像极了这个晚上我们听着好听的音乐，也过着那种忙碌了一周终于可以休息的好时光。这种难舍难分是让人心里充满着眷恋。你看我还猜错了，是这一首。 A 专辑当中的第八首是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，而 B 专辑中的第八首是《难舍难分》，来自谭咏麟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夜，那以后每到我一个人陪伴你的男左女右时光里，我们都继续音乐盲盒点播怎么样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今天晚上听了节目很有感觉，觉得内心很柔软很放松的朋友，祝大家周末快乐，晚安。难舍难分， 恍惚了你眼中那闪烁的泪光，好像知道我说谎。我茫然走错了地方，却已不敢回头望。舍不得心花春雨中的你，盈盈的小雨，雨大风飘年华流酒，恍然睡梦中。走过了一生，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。我总是顺错了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。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，无处说凄凉。回首灯火已难删除，是否还有你。说起来人生的浮浮风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舍又难分，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。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永远不提，三回又相依，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，我总是顺错了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。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，无处说凄凉。回首灯火已难删除，